普罗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4。My Radio Android 和 iOS 手机应用程式已经上架了，大家可以去 Play Store 下载最新应用程式。iPhone 用家可于 App Store 下载 iOS 手机应用程式。想用手机收听或者收看 My Radio 最新节目，就要快点下载啦。 你識唔識黃人達邊個？即係李柱銘根本就唔知黃人達係邊個。佢只不過喺巴士見到佢啲廣告，咦有個黃人達咁樣，佢好似又搞社會運動喎，而家又開 show 喎，咩人嚟咧咁樣？跟住何俊仁就即刻撲出嚟，嘿，無端端有錢開 show 咧，錢唔知喺邊度嚟嘅咧？ 屌你媽，開 show 要錢嘅咩？開 show 係收錢嘅嘛？屌你老尾，淨執四廿幾萬啊！兩個人做嗰個棟篤笑麥當比類，仲係好撚求其嘅 show 添啊！ 喂，你真係做大佬，你真係你啲嘢重要真啊，大佬！ 白認為啫嚇，我哋啲進步民主派成日追擊個民主黨，跟住公民黨都唔放過，咁究竟係咩原因咧？佢係諗唔明。 佢唔想有生之年見到個黨黨亡黨啊嘛！ 個黨點亡得啫？我已經亡咗兩個黨啦。 然是秘鲁转数还是很快 云家油漿球场是他的玩具委拉走了没人记得了没人记得呢他就开始他的魔链就出来了加里利维尔明确地指出阿仙奴当日三条战线前中后怎样如何被该话你的球员切断或者一些质素比较低级的球队就很容易被他汤穿的。但是问题现在爱华顿都做得到同样是可以汤穿你那些质素比较低的球队就叫阿仙奴就叫阿仙奴的扑街。 热血大球场星期一四晚十一点半星期五晚十一点加长版密切留意。 University 政治理论课程主持梁锦祥 政治理論基礎課程第66集咁就新嘅開始啦因為對上嗰35集呢我哋都講咗社會主義嘅思潮咁而家就開始呢講一個自由主義嘅傳統咁亦都係英國啦咁連續呢幾集其實都係講主要係英國嘅政治理論嘅哲學家嘅咁今日講呢個題目呢事實上同大家有一個極度密切嘅關係儘管你可能對個名字有少少反感咁就叫功利主義咁個原因好簡單就係呢你今時今日呢我哋即係有關綜援的政策有關房屋的政策有關其他甚至交通津貼的政策整個理論基礎都主要是來自功利主義的所以今集呢我想大家如果撇除了你對這些人對這些事的缺乏興趣之外呢你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即究竟他們做的事或者他們說的事對我們有什麼影響今天提即是這個功利主義 utilitarianism 的代表人物呢就叫 Jeremy Bentham咁個串法呢就係 Jeremy 唔需要串面大家聽啦 Bentham 呢就係 Bentham 咁呢個名字呢我想講多少少嘅就是、因為呢喺香港嚟講呢其實都頗為引起頗長嘅一個讀音嘅謬誤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就係、是、呢好多時大家可能都經過就係尖沙咀嘅七鹹道個英文名字呢就唔係 Chatham Row 係 Chatham Row 個 H 呢就係 佢 silence H 係就唔讀嘅 即係啲人讀David Beckham Beckham 咁仲有好多啦譬如呢個富咸啦實際上應該富林㗎咁如此種種呢就實在太多啦咁我哋都即係唔關呢個節目嘅事只係提一提嘅咁究竟呢個人係咩人呢咁樣嗱呢個人本身呢其實而家大家可以見到佢嘅咁邊度見到佢呢就係、是、呢個英國嘅倫敦大學 University College of London 嚇啊，咁有條詩喺度嘅嚇，咁咧佢即係 個詩就其實個頭就 keep 唔住噶啦，但係都揾咗個立像嚟 頂住先嚇嘛。 咁但係即係點解會有條咁嘅詩喺度咧？就係其實佢遺願嚟嘅喎，呢個係 啊係啊嚇。咁啊，佢可能咧就係佢話咧有叫 Auto Icon 啊嚇，咁就佢要保存佢嗰個屍體咧。永遠保存。咁於是乎咧，喺嗰個地方度咧，有一個類似櫃咁嘅物體啦，即係而家你見到呢個啦，好精緻係嘛？咁上面有佢嘅名嚇，咁我睇下即係依家可唔可以俾到張相大家嚇。咁咧就佢坐咗入邊，帶埋著埋穿即係當其時嘅服裝啦嚇。咁但係據我所知都應該唔係佢嚟嘅呢個。 都唔清楚啦，即係啲即係咁樣經過防腐處理嘅咁多嘢 displace 走咗咁，嗰嚿嘢仲可唔可以話係佢咧咁？ 唔係，咁佢依個唔係好似而家其他啲防腐處理嚟噶嘛，係嘛？你如果譬如見喺北京個毛澤東個，你都要浸下啲藥水啦，係嘛？咁但係佢呢個就直情係擺咗喺度嘅。咁我聽講好似唔知曾經有人想偷過條屍嘅。anyway， 唔好理啦。咁即係簡單講咧，呢個人咧喺英國咧係一個我諗都即係比較人多為人熟悉嘅一個人物嚟嘅嚇。咁佢個事蹟又如何咧？佢生咧就應該係1748年就死于1832年嘅，咁嗰个时间就喺生咧就喺法国大革命之前几十年啦，死咧就喺1848年嘅革命之前，或者即系我哋如果比较熟悉嘅鸦片战争之前吓。咁换言之，其实佢在生嘅时候咧，佢都见过或者系对呢个法国大革命咧有一定嘅评论。咁点解我哋会讲啦？咁但系呢个人本身咧，其实系一个神童嚟嘅。最简单一样嘢，大家可以即系理解一下咧，就系咧佢系12岁入牛津，16岁毕业，嗰四年咁就16岁就毕业啦。咁跟住咧，佢个 degree 我谂应该系读 law 噶啦吓。咁但系佢就唔系话即系长期去从事呢、這个即系法律师嘅行业，而系从事一啲理论嘅研究。或者甚至是所謂法律的改革，因為我想他個人本身或者他的家族本身呢，事實上是有一些所謂政治或者社會上的一些責任感和野心的。那個政治即是那個監獄上的改革或者法例上的改革呢，其實個影響很深遠的。因為呢大家呢不知道有沒有探訪過監獄啦，又或者去即係研究過世界各地不同地方嘅監獄。咁喺佢之前咧，其實監獄嗰個條件咧就極度惡劣嘅，即係總之入去咧就唔捨得伸散啦。咁但係佢呢個改革之後咧，佢就諗咗一條橋出嚟。嗰條橋咧有個名嘅，叫 Panopticon。咁呢個 pan 咧，其實就等於我哋 panorama 嘅意思啦，即係一個全景嘅意思啦。咁個監獄係點做法咧？那個監獄咧就係、是、咧要做一樣嘢。就係咧，佢唔係好苛刻，或者即係好嚴厲嘅，又唔係即係唔會揼你一身嘅。但係咧，佢就有個人咧，就喺一個地方度咧，就望到曬即係坐緊監嘅人，而坐緊監嘅人就望唔到佢。即係成個最基本嘅概念就係咁樣嚟嘅嚇。咁你對呢個概念有咩睇法？ 嗱，我就冇咩太，即系我就覺得好體現到佢自己嗰個功利主義嘅思想啦。你可以用到最少嘅人力物力去睇到最多嘅人咁樣咁但系你話如果你係作為嗰個被監視嘅人，你嘅私隱基本上都完全暴露喺一個人嘅身上，咁即係毫無私隱可言啦。 係嗱，呢個就好正確啦，因為咧一個好著名嘅法國哲學家啦，叫Michel Foucault 啦，咁佢就即係都專門研究邊心啊。Bentham 呢個 Panopticon 嘅， 即係我可能打個少少比喻啦。香港仲有好多井字型公屋噶嘛。如果你話個井字型公屋個天井中間起咗一個塔，入邊咧你唔知入邊嗰個人喺唔喺度，但係你咧屋企啲門全部要拆曬佢咁嗰個人咧，即係隨時隨地都可以喺度望到你哋，即係周圍咁多夥人做緊啲乜嘢。咁呢個基本上就係佢個 Panopticon 嗰個概念。係 咁啊，甚至我諗而家更加人熟悉嘅咧，就係個 CCTV 啦。其實你唔知道 CCTV 系咪真系录紧你嘅？ 系 吓，佢可以唔录你吓。不过你即系见到有咁嘅嘢嘅时候咧，就客观上咧，我听讲一啲心理学嘅调查咧，系真系减低咗嗰个人犯案嘅意欲嘅。咁当然另一个问题就系头先你讲嗰个私隐嘅问题啦。即系呢个咧，佢喺佢当其时嘅谂法嚟讲咧，佢就会觉得呢个系一个人道嘅一个 對待罪罪犯嘅方法， 而家仲係對個社會成本最少添。 係啊係啊，咁但係喺 Michel Foucault 嗰個福柯呢個睇法嚟講咧，其實呢個就代表咗現代社會個所謂 modern surveillance， 就係監控。其實呢個監控咧，嗰個對人嘅控制嘅能力咧，實際上係超乎你個肉體嘅，即係佢可以綁實你啦，當然啦。但是他不会入咗你嗰个意识入面去令到你去自我监察自己。咁福柯就觉得咦，而家成个现代社会个趋势反而系咁。佢唔需要用一啲好恐即系血腥嘅方法去令到你去屈服。佢只系需要用一样嘢，就系佢可以监控你，咁就可以屈服啦。咁呢个系佢嘅睇法啦。咁但系当然啦，即系近期你譬如喺香港有另外好著名嘅例子啦，就系譬如呢个喺街头大小二便嘅问题啦。咁唔需要揼佢嘅，你已經上擺咗 Facebook 度。咁我又即係我唔知個類比有冇係咪不即係唔啱啦。但係即係呢個又係即係 咁冇嘅。咁嗰個被影嘅佢有得揀唔俾人影嘅，佢可以行埋喺耳邊啊，或者即係揾啲話性檔。 係啦係啦係啦，咁你講得啱啦。咁但係 anyway 咧，其實現代呢個手機嘅亦都慢慢慢你不自覺有咗呢個 surveillance 嘅作用喺度，咁我諗佢即係呢一個影響嘅深遠就係嗰個出嚟嘅結果唔係已經超乎咗佢自己個想像， 佢都冇諗過佢當初嘅呢一種咁嘅全景監獄嘅概念可以今日用一個科技咁樣去實現出嚟。 咁換言之咧，其實你可以想象到去到某一個階段咧，就係成個世界、成個社會都係一個 panopticon。咁美國佬就想做呢樣嘢嘅，咁我哋先前我哋即係都知道有呢個 Edward Snowden 嘅事件啦， 或者講1984入面個小說入面講嗰種 telescreen 啦， 係啦係啦係啦， 完全係一樣咁嘅， 完全係一個咁概念嚟嘅。但我再次強調呢個，我估計唔係佢最初佢嗰個原意嚟，佢原意就係想做一個合乎人道嘅一個。即係監獄嘅，係 同埋合乎成個社會效益， 即係實行效益。咁至於話即係呢個功利主義咧，其實就可以用一句説話去講曬嘅。呢句説話我琴日都 send 咗俾你啦，我識念嘅，就是、the greatest happiness for the greatest number of the greatest number。最大多數人嘅最大嘅快樂。咁呢句説話本身當然係絕對唔難理解啦，佢。英國的傳統就是他們不會說一些大家都不明白他講什麼嘢，一聽你就明白了。但這句說話後面又衍生很多很多疑問或者很多很多問題。最簡單就是你會問何為快樂呢，何為 happiness 呢，在 Bentham 邊心這個角度呢，我想就最容易令到大家是理解或者是去批評。他所謂的快樂呢，只關乎兩種的感覺嘅啫。第一咧就係你有冇快感。第二咧你有冇痛感。我都唔用痛苦呢個字。快感嘅就係咧，如果根據呢個功利主義嘅哲學咧，就係你越多快感越好。咁調翻轉嚟講，其實你越少痛感就越好咯。咁最簡單嘅例子就係咩咧？最簡單嘅例子我以前都舉過啦。就是我吃一杯雪糕，咁我有快感，咁我俾人揸一锤我有痛感，咁理论上呢，如果係呢个功利主义最简单嘅一个原则呢，就係呢我应该食多啲雪糕，同埋避免俾人打一锤。 係啦係啦係啦，咁即係甚至乎Bentham 佢仲分類咗啦，由12種痛感，就14種快感。咁你嗰14種嘢你做越多咧，就加分越多。咁總之打埋條數咧，就有個正數負數，越正就越好嘅。 係係啊，咁但係當然啦，你一聽你就知道，即係喺經濟學上，大家如果讀過中學嘅經濟學，都知道一樣嘢咧，就係叫做邊際嘅理論，係嘛？咁有呢個即係 marginal utility 嘅理論咁樣。咁 marginal 好簡單啦，就係、是。我食一杯雪糕我就好开心，有快感。 加一分。 加分。咁但我再食到雪糕呢，呢个分数呢就下降嘅。直至到我食到十杯雪糕就系唔想食。嗰时有所谓 negative utility。 系。 事实上呢样嘢我试过嘅。我真系买过，我真系连续食咗几杯雪糕。唔使讲埋个名字就 Häagen-Dazs。 你唔系諗为咗諗呢个题目。 唔系，我真系嗰时以为我食多几杯我就会好开心。咁大发个 似嚟嘅呢个， 即系点解你会觉得我做啲咁戆居嘅问戆居行为？ 冇错。 咁但系你只要记翻咧，就系你读中学，你嗰阵有读有冇读经济学噶？ 我自己後來自己睇翻啦， 自己睇翻，有所謂嗰啲咩 marginal utility 嗰啲嘢噶嘛，咁嗰、那個就一個，我覺得到而家我聽話有一個笑話啦，就係點解我會揀杯雪糕或者你揀杯咖啡，就是、因為我揀杯雪糕個 marginal utility 就高過你揀咖啡嗰、那個、個 marginal utility 啊嘛，咁你揀咖啡嗰、那個原因就是因為你個 marginal utility 飲咖啡個 marginal utility 高過食雪糕呢個嘛，咁、你聽來呢支就係、是、根本就係、是。即係直情係騙局嚟呢啲，呢啲咁嘅解釋就 嚇、但係即係阿邊滲佢自己諗嘅就係一套咁樣嘅圖像啦嚇，佢覺得就係、是我食杯雪糕帶俾你我快感係加一，應該對你嚟講又係加一，咁所以我哋好容易打到盤數就係話呢樣呢、這個 common good 係究竟可以為咗整體嚟講帶嚟幾大係正定係負嘅？ 其實有少少修訂嘅，佢就唔係話講到話即係你同我食杯雪糕都有個即係同等嘅 utility， 佢知道有分別嘅大家，但係佢就會假定一樣嘢就係我哋大家會計條數。即系呢条数咧，就所谓咩啊？睇先，我要问下书先啦，就叫做咩咧 ？Philosophic 唔系 philosophic calculus， 就快乐计算方法或者快乐指数。咁咧就系我哋假设一样嘢咧，就系话我哋所有嘅嘢呢个快感系可以量度，呢个痛感都可以量度嘅。咁啊，当即系等于计 GDP 咁嘅嘢，或者计钱咁样咧。 吓，其实即系一个由科学方法借翻嚟嘅概念啦。你可以将 所有嘅感觉量化， 一啲感觉、一啲价值、一啲观念去量化晒佢，然之后计用一个数学方法嚟管理晒佢。 吓，都唔可以称之为数学，应该称为即系算术。即系加减嘅啫，加埋齐，即系整体嚟讲咁就可以即系计到条数出嚟啦。吓，当然后边好多好多好多问题嘅，但系咧，你唔好轻视呢一个咁。粗糙或者咁機械化嘅一個睇法，因為就有呢個睇法咧，其實我哋可以做跟住做好多嘢。我哋可以譬如話，如果我哋你發覺你住屋嘅情況有問題，舉例你冇地方住啦，咁你冇地方住咧，第一樣嘢就係咧，你好唔開心，你會有痛感嚇，因為你夜晚你就會喺街度，你俾雨揼，夜晚好凍或者好熱。系嘛？呢、這個係即係你可以睇到一樣喺度嚇。咁你咪計一條數出嚟咯。呢個痛感嘅指數有幾高？ 係係。 咁跟住我就可以問一個問題，就話：如果我俾間屋你，咁間屋應該係即係satisfy 你啲咩嘢咧？嚇、又或者我唔俾間屋你，我俾一筆錢你， 係 你可以自己決定你點樣去解決呢個問題。 係係。 咁由此咧，我哋就可以。諗咗好多，即係入面喺福利政策入面有好多 option 可以好多選擇啊。咁其實咧，呢個選擇本身咧，大家而家喺你日常嗰、那個即係你見到嘅社會福利政策入面都有嘅。舉個例啦，譬如有呢個公屋嘅即係設施啦。咁但係公屋設施你可以諗一樣嘢，我唔俾公屋你，我俾一筆錢你，呢、這個自由市場嗰度買。係呢、這個或者大家唔熟悉，但係起碼一樣嘢大家熟悉嘅就係、是、幼稚園。或者學校嘅學券制，我唔係要即係決定你自己去邊一間幼稚園，我去資助你或者全費俾你，然後我俾一錢你，跟住你直接就係揀，咁你就可以即係喺從中你會有另外一種即係、就是、一個程度嘅 utility 喺度嚇。咁由此種種，其實呢啲嘢係可以係。sophisticated 少少，即係高深少少，但係佢始終係變咗一個量化嘅一個量化到嘅一個政策。咁咧，你如果你量化到就，你跟住你可以如果做決策嘅時候，你就可以根據呢個量化嘅問題去衡量邊一啲政策係對個社會。是好的，哪一政策對社會不好的， 是的是的，即我想這種思想也都令到經濟學很容易去開始寫到一些數學方程出來， 是的是的，見到可以做到很高深的數學方程式， 甚至乎剛才提到的邊際利潤概念都是將它變成一些可能是一元二次方程或者少少的微積分方程， 微積分即是你在經濟入面你見到成個 delta 那些咯，就做到那些東西咯。我想你以你科學家的角度，我想你覺得都有少少混笨， 即是我想我之後都會提到咯、你說對於一些很基本的物質物質本身的那些性質，我們要將它量化去似乎有一個比較客觀的標準即是我想我之後會提到這個這樣的功利主義的限制的時候，就是其中一樣我想要最值得想的，就是说是不是每一样那个的价值都可以被量化，还有可以兑换成一种共同的货币，叫 UTOS， 是啦， 兑换呢。 但是客观的情况 就係咧，儘管你好唔同意呢樣嘢，但我哋個社會其中一個好重要、好重要衡量價值嘅就係錢。咁呢個係一個客觀現實嚟嘅，無論幾唔中意呢樣嘢都係，呢個係滲透咗喺我哋入邊嘅生活入邊。好啦，咁呢個就即係一個最簡單嘅一個咁嘅講到功利主義啦。但係咧，如果你聽嘅話咧，其實你會諗到即係幾一個幾矛盾嘅嘢嚟嘅，就係咧佢出即係呢個理論本身咧，佢出自一個咩咧？就係一個好低層次嘅人嘅感官嘅睇法，好低層次啦，係嘛嚇？佢講過一句説話嘛，就係 push pin is no different from poetry 啊嘛，就係你玩啲針戲啊，其實我唔知咩叫針戲，即係總之嗰陣時啲好細路仔嘅嘢啦。我諗你當呢個豬飯仔咁樣啦，佢同你讀詩或者你對詩嘅理解嘅所得出嚟嘅快感係冇分別嘅。咁喺呢個角度嚟講咧，你就會覺得一樣嘢就係咧，佢如果去到咁低層次。咁換言之，其實佢講一樣嘢係咪人人去追逐呢個快感？舉個例啦，譬如話，如果係男人嘅話，咁你係咪去多幾次東莞常平？雖然而家冇咗啦，即係我舉個例啊，咁你就會攞到更加多快感。你講成個社會咪多咗快感咯，係咪啊？咁如果女人係睇多幾次 來自星星的你， 係來自咁咪多快感啦，係咪啊？咁個社會咪係唔係咁樣咧？其實佢又唔係喎，因為起碼一樣嘢咧就係咧。佢睇呢个问题咧，头先你记住一样嘢就系 the greatest number。佢系从成个社会去睇，佢唔系从一个个人去睇。即系换言之就话，即系我喺做人嘅态度，佢唔系宣扬一样就系话，喂，我走去老笠你啦，或者我走去强加你啦，咁我有快感啊。佢唔系鼓吹呢样嘢。佢呢个睇法系成即系成个社会系集体去睇。咁所以佢呢个本身系有一啲。所謂的公義的基礎在這裡 是因為我想最容易 貼近這個想法就是中國人社會就說就是那些犧牲小我完成大我這種想法 如果用這個想法其實又可以犧牲小我完成大我嘛因為你犧牲了 你小我其實你的 utility 計極都是一個個人 是 但是就可以造福整個社會那個 utility 就大了嘛是 即是由此都產生很多哲學上那些就是那些 model 的問題 不好我們今天會講一點點另外一件事呢就是呢即係又可以攞今次呢個而家嘅財政預算案做一個例子啦。咁咧就頭先我哋講到嗰個譬如編制嗰個 utility 嘅問題啦。就舉個例，譬如而家你話，我即係好豪，我俾阿李嘉誠1000蚊。咁而喺李嘉誠嘅角度嚟講，佢即係以佢呢個坐擁即係千幾億嘅美金嘅財富，佢對呢個1000蚊對佢嘅邊際效益係好低嘅、但對我嚟講咧，如果有人俾1000蚊我咧，我邊際效益就好高嘅喎。咁所以咧，如果喺佢即係一個好簡單嘅好原始嘅功利主義嘅就話，如果每人都派1萬蚊咧，咁固然有啲人咧就係即係嗰個邊際嘅效益好低啦。但係咧，如果我哋睇一個社會嘅 bell curve 啊、即係大部分人都係即係中間嘅時候咧。到尾嗰扎咧，個邊際效率就最高嘅。咁中間呢扎咧，其實有計到數出嚟嘅。咁換言之，呢個所謂派錢呢個問題咧，又可以用一個邊際嘅，即係一個 utility， 即係公理主義嘅角度走去睇一睇咯。咁理論上咧，我個人覺得啦，就係如果派錢嘅話咧，即係大家都會嗰個 utility 相當之高嘅嚇。咁呢個又係可以用呢啲傳統嘅公理主義嘅方法走去計咯嚇。咁但係當然啦，即係你聽到其實你會諗後邊好多問題。咁但係咧 ，anyway 唔好理佢啦。呢個人咧，佢對好多事情咧都。套用咗呢一個方法去觀察，咁所以咧，佢有幾樣嘢咧，即係可以總結佢嗰、那個思想嘅。咁第一樣嘢咧就係咧，佢呢一個咁嘅理論咧，佢同康德係啱相反嘅，就係康德係睇動機。你做呢樣嘢係出自你嘅理性嘅分析，你對嗰、那個。人性嘅負擔，即係嗰個承諾，同埋對人性嘅一種基本嘅commitment嚇。但係邊心 Bentham 佢就完全唔同你講嘢嘅，佢唔會睇你目的，佢就睇個結果。你個行為本身產生唔產對人產唔產生到快感，對唔對係咪對人產生痛感？咁我哋睇呢樣嘢就得㗎啦嚇。咁換言之，呢個樣嘢又係一個好客觀嘅標準。因為講動機 即大家咬到天光，我都唔估唔到你嘅動機係咩啦。 你可以隱藏你嘅動機，你可以總係講到自己有良善嘅動機。 係啊，譬如我哋做呢個節目，我哋冇錢收嘅咁樣。咁我哋主觀上覺得呢個動機就係好偉大、好高尚。咁你可以覺得唔係喎，你個動機就係、其實有人又中意吹水，又中意即係認叻，咁所以你做呢個節目。咁即呢個咬落去係無止境噶嘛。但係我哋大家唔咬呢樣嘢啦。咁我哋淨係問呢個問題，就係咧，我哋做呢個節目。在 YouTube 上面有几多 hit rate， 那个就是一个客观标准，大家就不要咬， 或者最后大家是看得很不开心，但是如果你说康德那套他就说基本上我们两个有好的动机，基本上不需要你知道 咁你諗下，即係喺日常生活上面，即係大家係處於一個咩嘅立場啦？呢個就不問自明啦，即係大家都會知道噶啦，係嘛嚇？咁第二樣嘢咧，佢係 aggregate 嘅，即係所謂咧，佢係睇一個整體，佢唔睇個人，即係話佢唔會話我純粹用我即係邊心嘅角度，就係咧，我去做呢樣嘢，我得到幾多快感，咁我唔需要理其他人噶。佢其實佢唔係，佢就計成個社會入邊咧，大家加埋之後咧，成個一個 总体 嘅数量系几多？咁第三个咧就系咧，佢呢套理论咧系好基于人嘅感觉，就唔系理性嚟噶啦。我哋唔需要问一个问题，就系、是譬如点解我买一个 LV 袋，我会嗰个快感会高过买一个唔使买啦吓，攞到一个红白蓝嘅胶袋。我哋唔需要问呢样嘢嘅。我唔需要做呢個理性嘅分析嘅。 另外仲有一啲嘅假設，就譬如話，佢認為呢啲社會上嘅所有嘅價值，基本上都我都可以俾到一個正好或者符號落去嘅，係痛感定係快感嚟嘅。我起碼知令到我可以計盤數。另外佢亦都係將嗰啲天賦人權啊嗰啲，其實稍微擺開。 我唔知擺開嘅，佢成鬧㗎啦。譬如你講話，譬如嗰啲即係天賦人權 natural rights 嗰啲咧，佢講嘅好著名嘅説話 nonsense on stilts， 就係咧。Stills 其實啲高橋啦，即係踩上面嘅廢話咁樣，咁即係簡單嚟講就話呢啲係bullshit 嚟噶啦嚇。咁佢砌有好幾個即係我哋以前都講過嘅理論嘅，譬如所謂社會契約啦，所謂自然化啦，所謂天賦嘅權利啦。咁呢啲嘢全部佢覺得係喺實證上你揾唔到。一個基礎度嘅，幾時大家一齊簽過一個 social contract 啊？歷史上冇人講過俾呢樣嘢聽，冇人見過呢樣嘢啊！有冇天賦人權啊？你講啫，係嘛？呢個係事實嚟啦。如果你同喺行上羅湖橋以北，你同呢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嘅政權講呢個天賦人權係嘛？咁死咗幾多次都唔知啦，係咪啊？又或者 natural law。唔信宗教人嗰個地方就冇呢啲嘢㗎啦，係咪啊？咁所以咧，呢個亦都睇到咧，就係佢成個理論，我諗係好體現到英國個實證主義嘅精神。啲嘢你見唔見到係咪一個事實嚟嘅？你見唔見到？你唔好諗，你唔好黑格爾嗰啲諗得，即係諗到天花龍鳳，諗到即係大家都頭都暈埋。你淨係問一樣嘢，呢個係咪事實？個事實係咩咧？就係我前面嗰度有埲牆喺度，我呢度有支麥喺度。呢啲嘢就係構成咗我哋呢個現實世界嘅基礎嚟嘅嚇。我哋唔好講呢啲虛無縹緲，就係我有機會可以穿過呢埲牆嚇。即係嗰啲就係英國佬或者喺英國所謂 Anglo-Saxon 嘅經驗主義底下影響出嚟嘅一啲哲學嘅底。 即係我諗佢可能睇到比較着眼，就真係話成個社會我見到呢個社會係追求一種幸福感，追求一種更大嘅快樂嘅。唔單止成個社會，個人都係嘅。咁佢就建基於呢樣嘢嚟去諗佢自己呢一套咁嘅功利主義。 咁即係當然啦，即係呢個咁嘅即係諗法咧，咁當然好多人就會有不同嘅意見啦。嘅其中一樣嘢就係、是。咦，系咪全世界都好似英國人咁樣？係嘛？係咪全唔係全世界都做緊英國人嗰做嗰樣嘢嚟噶嘛？有啲唔係咁樣噶嘛嚇。咁但係咧，我諗咧，由於嗰、那個英國嘅文化，那個實證主義嘅文化咧，對現代科學嘅影響好大嘅時候咧，咁我諗咧，即係如果你靠近少少係所謂我哋認知嘅科學嘅理論咧，其實你會幾傾向去做呢、這個咁嘅睇法嘅咁、我諗你如果你讀物理學，你都 即係有咁嘅感覺係咪啊？ 嗯，即係起碼就係、是、會將人哋以前主觀所講，即係嗰個主觀嘅感受，其實稍微擺得開一啲。咁你用一個實驗嘅精神，其實就可以對應翻佢哋哲學入邊所講，用一個實證嘅方法嚟睇問題。 而且呢樣嘢頭先你講啲好重要啦，就係、是、所謂實驗嘅精神，就係話頭先我哋講嗰啲痛感同快感喺佢嗰個年代好難做啫，但係而家好易做嘛。易做意思就話、是、我真係唔使問你。 嗯， 我而家可以做个磁力共振，我睇你个脑入边，你、 啊、我抽你啲血，睇下你入边嗰啲皮质醇啊，或者系嗰啲即系任何一啲快同快感有关嘅一啲咁嘅分泌，佢个提升咗几多啊？ 系啊，举个例，譬如话我可以睇下你心跳啦，系、 嗯、 咪我可以睇你嗰个肾上腺嘅分泌啦，吓、 嗯， 我甚至而家即系精致啲嘅，我可以装个即系磁力共振嘅检查器。当你譬如话我俾啊，举个例啦。俾蒼井空嗰個相你睇嘅時候， 嗯、 你個腦係冇著燈嘅嚇嚇。咁、嗯、我俾阿余慕蓮個相，你嗰陣時個腦係喺邊部分唔著嘅？咁、嗯、我就可以，其實我真係可以 test 到你究竟你對呢件事嗰個所謂快感與痛感嗰之間嗰、那個、嗯那個分別咯嚇。咁、嗯、所以 anyway 咧，講到尾咧，其實呢套嘢咧，有人固然好唔喜歡，但係我諗你都幾難去抽低佢。 嗯。即係起碼喺我哋個社會邊太容易可以攞到呢一套嘢嚟幫我哋去拆一啲問題。 係啊，係啊，咁所以拆咩問題呢？我哋第二節翻嚟再講嘅。